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资深的留学顾问孙立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孙老师。 大家好。 孙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早申请，也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帮助同学申请的经验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早申请的一些基本的状况，以及适合哪些同学，哪些申请的学校，以及早申请的优劣势。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详细的来谈一谈这个早申请，那如果真的有这个计划的同学我们应该怎么去规划哈。那说到时间，现在是已经进入了11月份，那早申请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那后边是不是到11月份都会截止吗？很多学校。 好的好的，我觉得可以作为两个问题来一起探讨啊。一个是如果我们想去申请提前批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是 从几年级就应该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表。第二个的话，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它的截止日期 具体 都是在什么时候。OK， 先说一下时间表啊。其实申请大学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于科学了，它是一门学问了。我认为的话最好是从十年级啊，最好是从十年级，咱们国内相当于高一吧。对，美国高中是4年，咱们国内高中是3年，然后国内的初三相当于美国的高一。对，咱们可以说那一年叫9年级。那9年级因为是刚刚开始，在美国刚刚开始读高中嘛，其实美国很多孩子9年级并不会很仓促的或者是很盲目的就去准备申请的事儿，其实大概是从10年级，他们会有学校会有专门的升学指导老师，会跟学生通过一起上课啊，一起讨论啊，然后一对一的咨询啊，来做一个时间表。对，做一件事情有时间表非常非常重要，跟工作我们工作的人是道理是一样的，要知道我们这一年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学期的周末还有中间的暑期时间怎么安排，这个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关键。对，美国人做计划，美国人做东西做事情计划性非常强，他们经常买机票，经常提前6个月甚至提前1年就去买机票。我上学时候的外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们把下一年的计划都会做出来。那如果想申请提前批的话，那为什么我说从十年级开始做准备呢？因为托福的有效期是2年啊，咱们中国学生作为国际生嘛，如果没有在美国读高中啊，那在国内读高中的孩子是肯定是要考托福的。然后10年级开始准备托福，如果10年级能搞定托福的话，就会给自己很大的时间的从容，11年级去专门去对付 SAT。咱们国内现在叫赛达，那甚至有的学生可能会考虑 SAT2， 就是科目考试，进一步证明自己在某些学科方面的优势跟特长。然后这是语言考试这一块。那如果在11年级下学期能考出来理想的赛达成绩还有托福成绩，那我认为这些学生他就准备好去冲刺这些早申请的学校了。对，这是总体上的一个时间规划，就我大概说的就是一个线条吧，然后具体的话就是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就 case by case 了。 那您在这个工作当中指导的同学参加这个早申请以及一些成功的这个同学，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对对，每年会有几个，就是确实要看每一个孩子他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好在一点是咱们孩子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能够去美国读大学的普遍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那这就规避了我在第一期的时候谈到的一个经济收入的问题，因为美国孩子他有的孩子他准备好了，但他还是不会去考虑 绑定性的提前批，就是因为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那咱们国内的孩子能去读大学，普遍的很多家长提前五年甚至十年都去准备好了这笔叫基金也好或者资金也好，所以就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他们在选择上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就会更加的很坚定的很坚定的选择最喜欢的学校，最喜欢的学校。那我举一个今年鲜活的例子吧，今年最近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每年情况其实在变化，但今年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就对孩子非常支持，他在国内，在北京，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因为涉及到他个人隐私，北京的一个很好的初中，就是一个学霸级的学生，他因为非常喜欢挑战老师，经常被批评，所以他一个暑期啊，就初三的时候，初三前的时候，他去，因为有机会去美国，他就很坚决的去美国读的高中，对，就是初二毕业就走了， 可能那个挑战老师这个事儿在美国更适合他， 对，他在那边就很适应，游刃有余了，游刃有余了，他的成绩基本上，我就提前两年带他，他的基本上就按照我们的规划来的，他的 SAT 就像我第一期提到的，他基本上是满分啊，在美国同学里面是很震撼的，因为美国孩子能考到1100、1200就已经 OK 了，就已经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刷题呢？美国学生基本上也不刷题嘛，他就很满足了。然后他的 GPA 是4.1，对，就是说超出了满分，因为他每个学期都在修荣誉课程，叫 Honor，然后他这一年他12年级还会修4门 AP， 那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在美国都是学霸级的人物。 这个小孩意志力好刚强、 啊、是的，他就是很，而且他有很心仪的学校呀，这个可能也是他个人的隐私，我就不说具体的啊，就是最顶尖的私立的文理学院，对，美国很多孩子喜欢文理学院，他会，我认为他是有很大机会的，他也非常适合这个学校。对，当然了，他除了提前批只能申请这一所，因为他是绑定的，他也在准备其他学校的提前行动，叫 EA， 他这样他就法律上不矛盾， 就是 ED 和 EA 是 ED 只能申请一所，但是你可以申请 EA，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的家长可能对这一块有不是，如果对这个招生政策不是很清楚的话，就以为就不能申了，其实如果不是绑定的是没有关系的，对对对，这是这样一个，我就举今年这么一个最鲜活的例子吧， 就是说他是提前了两年来做这个准备，就是这两年完全是有着很比较严密的规划的。 对，他就比较清楚，他有一个时间表，他会比较清楚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儿，对，每个暑期应该去做什么，怎么去兼顾考试跟实习。因为想去最好的学校，除了平时的成绩要过硬，因为他的身份是学生，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很重要，高中的成绩表现可以预测大学的成绩表现，这是一个，就学习成绩是基础，对，很难量化啊，说 GPA 就是平时成绩能占多少比例，很难准确量化，但一般来说40%到60%的分量，对，一般来说，那第二个就是标化成绩，标准化成绩，那国际生就是托福跟 SAT 的话呢，其实叫学术能力倾向测试，其实就是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业发展，他考的是思维能力，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对。那第三个维度很重要的，美国的特别特别好的一流学校，他喜欢看到一个鲜活的人，一个立体的人，就是要有课外活动。就普遍的高中的话，在下午3点、3点半啊，就下课了。那从3点半到他晚上，然后他周末，他不在教室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在美国大学看来是很重要的。就如何独立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有没有很坚持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社会实践， 对， 或者是体育运动， 对的，对的，而不是因为去迎合大学的申请标准，临时的去拼凑一些经历。 那这个会考核，比如说多长时间观察这个孩子的整个的，比如说课外活动和这个一些公益活动。 是这样，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专业了，就是美国大学它有两个常见的申请系统，我可能因为时间限制我就简要说一下，对，第一个申请系统我们一般叫 Common Application， 一个通用申请系统，目前有大概800多所大学都使用这个申请平台，也就是说填一次 我们申请的大学都可以收到。 嗯， 对，这个申请系统的话呢，每年的申请季就每年的八月份才开始才开放这个系统，嗯，所以的话呢，就只能倒推，就把9到11年级，过往的课外活动填在上面。有的是根据记忆， 嗯， 那人的记忆可能不是很牢靠，甚至有些学生会包装会夸大， 嗯， 那第二个大的申请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叫 Coalition， 嗯， 这个系统的话从9年级开学就开始了，就开放了， 哦， 对，就开放了。那这个系统是2016年才开始使用的，对，才开始使用的。这也是我自己的母校，就宾大，他做常青藤联盟的主席的时候他提出来的， 嗯， 对，说这样可能更科学， 嗯， 然后可以给，那当然它的本质上是为了给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美国孩子， 嗯， 更多的鼓励，更多的指导， 嗯， 因为他们的升学指导老师可能公立学校1000个学生就一个，根本就照顾不到他。他从九年级去填，他有一个部分叫 locker， 相当于储物柜，可以把个人所有的经历从九年级开始的 PPT 啊， 嗯， 摄影啊，摄像啊， 嗯， 照片全部放在 locker 上面。 嗯，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准备，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成绩之外， 嗯，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2-3年的一个课外活动。 对， 嗯，这个是考察他申请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提前多少去做这个申请和规划。 对的，对的， 其实如果在美国您所说的这个申请，系统里边的话，像这个成绩啊，这个都很好量化哈， 嗯， 那么课外活动又是如果用到一个更比较科学的这个系统的话，也是比较公平的，所以说是， 嗯， 那这是一个提前准备的时间。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还提到更具体的，像比如说在每一年当中，申请的时间哈， 嗯， 比如说到什么时候， 嗯， 啊，那十一月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截止日期？ 嗯， 对， 嗯， 这是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嗯， 就大部分的截止日期在十一月份。 嗯， 那么其实绑定的提前批呢，有的学校又分两次，叫 ED1 跟 ED2。 嗯 啊，分两次。那么第一次基本上是在11月1号， 嗯， 大部分呀在11月1号，有的在11月15号。 嗯， 对，第二批的话基本上在1月1号。 嗯， 对，就是说在1月1号的时候，还是可以申请一个绑定性质的 所谓的这个 ED 的学校。 对的，对的， 嗯， 对，也是为了学生，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啊，就是我想好了， 嗯， 你就是我最适合的学校， 嗯， 啊，也是我也是你要招的学生。对，那学校也是为了保证报到率，就像我第一期提到的，他第二批正常批的是那个时间，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正常批的时间，但他还是设置了一个 ED2， 就是为了保证这些人一定能来上学，他的大学的宿舍的床位一定有人来住，学费一定有人来交。对，当然了，就大部分学生还是会申请十一月份截止这一批。 嗯， 对，如果没有准备好，但是又特别想去这个学校，那么可以申请第二批。 它和普通的申请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冲突吗？还是说它都可以同时？ 它时间是重合的，基本上， 嗯嗯， 那就是说就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申请的是只申请一个学校的 EDR， 嗯嗯， 是可以同时申请其他学校的正常批的，叫 RD 的， 嗯， 对，这样是不冲突的，法律上也不冲突， 嗯， 对，只是说他在1月1号申请的那个 EDR 那个学校如果被录取的话，他肯定他必须得去这个学校。 嗯， 对， 嗯， 其他的申请他录取之后他肯定是不能去的。 嗯， 对，还是会存在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去比较，如果是美国孩子的话，他没有办法去比较那个 性价比 的问题。 嗯， 对，中国孩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能就我觉得可以考虑一第二。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嗯，刚才孙老师提到呢，这个ED 或者是叫 EA， 对， 这两种提前批的申请， 嗯， 那我们同学们在准备这个提前批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材料，或者说还是跟普通的申请大概一样呢？ 啊，对的，是这样，它的材料提前批跟正常批的材料准备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提前批的 ED 呢会多了一个一份文件，叫 ED Agreement， 就是 允诺、 对，一个承诺书、一个承诺书，它需要三方的签字，一个是学生本人，然后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学生的监护人，第三个的就是他所在学校的校方代表。一般来说美国的学校呢是有升学指导老师的，一般是有升学指导老师来填写，如果是很罕见的情况下没有，或者是整个学校只有一个，那这个老师如果他负责不了那么多，一般会有、 就是、高中的升学指导老师， 对，对，那咱们国内高中，咱们国内高中基本上是没有的，公立学校是没有升学指导老师的，对，那么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呢？一般是班主任，对，一般是班主任或者是校长都可以，对，就他只是说提前批的材料准备上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文件，多了这么一个文件， 您刚才说的推荐信吗？ 这些都需要，不管申请提前批还是正常批，推荐， 那就是说多了一个刚才您说的那个 承诺 书， 对， 别的都是一样的， 对，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提前、就是提前批它的截止日期比较早，那推荐老师也需要配合好，需要跟推荐老师沟通好，就是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对，在美国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提前至少两个礼拜要跟推荐老师打招呼，要至少提前两个礼拜，因为美国老师是要亲自写推荐信，写完之后亲自提交，是不会给学生看的，对，是为了保证，对，是为了保证它的真实性跟独立性，对，他会把学生的优点缺点都会写上，对，如果当然这个就这是一个，如果再深入探讨，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了，对，如也可以看，但是如果学生不放弃自己提前看的权利的话，这些老师基本上就可能就不写了，对，因为在美国他是有过一个法律的一个事件，所以导致1974年出过一个法律的文件，就学生在填申请材料的时候可以选择是不是 waive， 是不是豁免放弃掉提前看推荐信的权利，如果学生不打勾的话，也就是说他可以提前看，那这些推荐老师基本上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写，对，因为他为了保证这个独立性嘛，对，一般 就是说老师我写了这个推荐材料之后，这个同学还得来看看，那可能对于我写的优点就不说了，如果有什么指出你的缺点的话可能会有意见，可能影响到这个孩子 的 情绪， 对的，对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给孩子在看的，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在想哈，如果是自己的班主任或者自己的校长的话，他应该也会更多的成分是鼓励同学的，或者说是帮助同学 的，是的，国内情况不太一样，就很多班主任可能会给学生看，可能会给学生看，但其实严格上是推荐信嘛，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第三方的观点， 对，才有它的意义啊， 是的，就像成绩单，美国高中成绩单是直接给大学的，是不会给学生的，对对对，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申请提前批的材料，其实大部分是和普通的申请是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说准备的时间相对要短一点，对成绩的要求达标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所以对于同学从这个时间上来说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那如果是申请提前批的材料，其实在后面的话也可以用在后面的申请当中，也不会是说是额外的做了这个工作， 对，它肯定是不会产生浪费，我们所有的思考跟所有的练习都是有价值的，就是如果在提前批在最后一刻决定我暂时放弃提前批，我们做的工作在正常批的时候都是可以使用的，对，它的区别确实是申请提前批类似于，我经常打比方啊，它类似于跑一个，有点像时间很短嘛，又要完成它的学业的要求，它时间准备上就会比较仓促一些，相对比较仓促一些，对，只有大概9月10月两个月，那正常批的话就是90、11、12啊，大约4个月的时间，对，就会更充分一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对于这个EA 申请的同学，他在收到了学校给到的他的这个 offer 之后，他是要进行一个确认吗？就是说不像那个 ED 一样，他是要就是肯定是绑定的，那这个 EA 的话他进行了申请并且给到了他 offer， 那他必须要 给一个回复，还他不是一定要去的嘛？ 对对对对，是这样，他是啊、提前批的。如果是绑定，比如说11月1号截止，那往往12月15号前后就出结果了。 嗯， 那这些学校往往会在会要求1个月左右，就1月15号就需要签一份文件，并且交一份押金，叫 deposit， 一般是300美元，300美元左右。然后它相当于也是一个承诺书的形式，要签字的，要签字的。然后说我一定会去。那如果是非绑定的叫 EA 的话，一般来说是在每年的5月1号，给学校答复就可以了。因为美国存在报到率的问题，就学校他假设要招1000个人，他可能发了1500个 offer 出去，因为他知道报到，因为报到率就现实存在，这些1500个人不可能都来。但他什么，他到底来不来呢？所以美国也是有一个法律规定的形式，就是每年的5月1号，正常批的录取的学生，还有非绑定的录取的学生，都要在5月1号之前给学校回复，来还是不来，这样学校就知道今年有多少人会来报到。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区别。 就是您说的这个准备成绩，这个 SAT 的这个准备，就是说 ED 和 EA 的申请者要必须要在10月份之前参加考试才能拿到这个成绩。 就是这个是比较技术层面的，就是具体的申请提前批，假设是11月1号截止，假设这个学校我们说它叫 A 学校，那 SAT 我最晚什么时候考这个问题，那一般来说是在10月份，一般来说是10月份是最后一次考试。因为10月份考试还需要有一个出成绩的时间，大学呢他要等这个时间，所以美国大学他不会等太久，因为他12月份要做出是不是录取的决定嘛。然后一般来说，如果是申请提前批，最晚一次的 SAT 考试时间是10月份。对，那如果10月份还要考 SAT， 还要准备材料，往往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最晚在暑期之前，高三的开学的暑期之前能考出来，这些学生才是真正适合提前批的。对，要不然他9月份开学，他还要备考 SAT， 他还要照顾好平时的成绩，因为12年级的成绩不稳定的话，也会影响最后的录取，甚至下滑太厉害，录取有可能被收回。对，他又要平时好好学习，又要准备 SAT 考试、赛达考试，他又要写申请的短文啊，这些很多工作，会搞的时间上会不太够。 那如果要考托福考试，也是同样的。 对，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也是在暑期之前，最晚暑期的时候考出来。具体的就很仔细了，就得看每个孩子的情况，他在什么学校读书，是公立、是私立、是国际学校还是国际办。他的课程是美国体系、欧联邦、英联邦体系，也不一样。有的家长可能会问，什么时候要不要提供资金证明、存款证明？这个问题也是很这个能问到这个问题的家长，就是肯定是孩子已经在准备这个事儿了。对，现在3年前啊，基本上所有学校在申请的时候都需要，但最近几年，因为中国家长普遍都有钱，普遍都做好资金准备了，现在绝大部分学校在申请阶段已经不需要再提交存款证明了。什么时候提交呢？学校给了他录取，并且他确定一定去这个学校，他再提交存款证明就可以。这个是一个跟往年很大的一个区别。对，最另外的区别就是 SAT 的写作，现在基本上都不要了，美国大学在给学生减负，因为美国大学不希望美国的学生去刷题，而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实习实践，去做志愿者，去创业，而不是去刷题。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在淡化标准化成绩，在美国这也是一个区别。 这是在准备的时候的一些新的变化。 对，可以说是招生的要求有没有跟往年有没有一些区别。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孙老师最后提到的，就是可能对于早申请的同学，最近一两年和之前有了哪些变化，可能这个也是提示到有申请意愿的同学。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关于早申请的一些知识哈，可以帮助到同学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播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孙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瑞丽。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